靓歌在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点啊，今日情况如何啊？心情好吗？又是星期日了，咁星期日咧，咁一至六咧，我谂大家好多时候都冇咁活跃啦。咁啊呢排都我都一样啦，我都系 work from home 为主。不过礼拜日咧，我都一定要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做直播嘅。咁啊，除咗我咧，当然有我嘅好拍档啊 Vince 啦、泳师啦，两个人希望你唔好介意啦，因为我哋喺呢个一路落去咧，都唔知几时噶，都系两个人活动。不过最紧要就系好在有你喺度。咁今日咧，我哋都会选希望啊，希望选到你心中中意嘅歌啦。我希望就系多数都会系一啲可以听落好舒服嘅，或者系一啲可以释怀嘅歌曲啦，抒怀嘅歌曲啦，就自豪。我最中意听呢啲，因为如果你遇到一啲唔系咁正常嘅心情嘅时候咧，你听到一啲好听嘅声音、抒怀嘅歌曲、自己喜欢嘅歌曲咧，心情会好好多嘅。首先咧，我哋睇睇天气先，咁啊好似唔错喎。今日咧，我望出去都系蓝天白云，非常之好嘅天气。咁而家咧正在就18度，湿度84%，而听日咧就会系渐转多云啦，明早咧有一两阵微雨添，日间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16至2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以前靓歌就系直播紧噶，咁啊多谢阿 Vince 咧，有钢琴，有 keyboard 啊，同埋唱歌添啦。咁啊遇到咧，我就大家都听到少少嘅声音咧，就我唔觉得佢系话哎呀好差啊咩嗰啲咁样，而系唔正常。唔正常唔紧要，嗰啲系我哋都系人嚟噶嘛。即系如果唔生病已经系算好好彩啦。咁我就唔系生病嘅。不过咧，有时因为好多其他工作嘅原因啊，用声嘅原因咧，声少少沙沙地，但系我觉得唔紧要，我都会继续翻嚟做直播，亦都一阵间会同你唱翻啲轻松啲沙沙地嘅歌咯。吓，谂你唔介意。不过而家咧就既然系咁啦，就揾阿 Vince 把靓声开始先，轻松一下我哋呢一排嘅心情好嘛？我会跟住唱嘅咩歌？ 咁啊，虽然咧喺你身边路虽远，又有啲疲倦啦， 少少。 咁啊，不过咧，我哋都要开心咁样去行 面对 嘅路啦， 因为一定要行噶嘛。 系啊， 你唔可以话停咗我唔行咯，咁样唔可以噶嘛。 好似上个星期咁咁冻，而家咪又暖翻咯。 我哋一齐啦吓，无论你乜嘢环境、乜嘢心情，我哋都会一齐行，一路向前行咧，梗系。唔紧要，有上坡有落坡，小心啲，唔好跣亲就得啦。有你身边嘅人喺度，一齐漫步人生路。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在面前，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算又算，风松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两神在隔边，愿将欢笑声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冷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Thank you. 被爱在身边串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隔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走到新发现，人实风吹也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当然叫做漫步人生路啊！头先讲过啦，系好长噶嘛，一条路嚟嘅，最紧要一齐行就得啦。身边有你嘅伙伴，同你一齐踏上呢条人生路，有 up 上 down 上啦，讲埋冇所谓嘅，我哋一齐面对啦。跟住我系想轻轻松松咧，用一啲饮完奶茶嗰啲声音。同你唱一隻呢，就叫做一起走过黄昏。唔係一起走嘅啲日子喎，唔係刘德华嗰隻。咁呢一起走过黄昏呢，如果一路听以前一路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呢，听下李仁杰主持嘅节目呢，你一定听过，因为嗰个节目嘅主题曲。咁呢就呢个主题曲呢，就原曲呢就係日本一个好出名嘅钢琴家叫做西川由纪光咧，咁佢咧就写曲，咁啊仁杰咧就自己写埋歌词。我好欣赏嘅呢只歌啦，因为好 relaxing， 觉得即系好似做完嘢啦，翻屋企喺黄昏嘅时间，叹翻杯茶，跟住咧就好潇洒地咧就迎住清风听下歌，果停啦，将疲倦放弃了虚假。盼望有一个他，传递片片歌声飞过夕阳下。红日盖上了轻衫，笑着说远庭下。长夜告诉一天终于都结束，要归家。疲倦放弃了虚假，盼望有一个他。传递片片歌声飞过夕阳下，看繁华过喧哗，光影变化仿似画，每分钱变歌声温馨是我家，喝淡茶最潇洒，清风带我找到他，歌声飘送轻松走过夕阳下，盖上了轻衫，笑着说远庭下。长夜告诉一天终于都结束，要归家。疲倦放弃了虚假，盼望有一个他。传递片片歌声飞过夕阳下，看繁华过喧哗。光影变化仿似画，每分钱变歌声温馨是我家，喝淡茶最潇洒，清风带我找到他，歌声飘送轻松走过夕阳下。 到 relaxing 嘅一隻歌，我相當喜歡呢個感覺。一起走過黃昏，如果你平時星期一到星期五繼續聽開嗰段特大二台咧，當然希望同你走過黃昏啦。因為我每日七點鐘至到八點鐘都會有一個小時同你一齊度過嘅。當然嗰、那個節目都係喺黃昏時間，係一至五嘅。翻嚟二千靚歌再重做咧，就禮拜日嘅晚上直播。咁當然直播嘅音樂節目要唱歌嘅，即係即刻唱噶啦。Vinci， 送嚟一首《交织千个心》。 许冠杰， 冷，是这世间冰冷，没有一丝关注，就让日子飘去。看，受那痛苦逼压，想被饥荒掩盖，好景仿佛不再。放开心中思虑，共创美好，不必恐惧，愿永远。知是这世间充满战火，摧毁一切，就此拉近创，为了明天开创，忘掉几许争斗，实现梦境所有，放开心中思虑，共创美好，不必恐惧，愿永远。世间歌唱，献出一点关注，尽量令它温暖。唱，共你挽手歌唱，献出一点真挚，尽量令它可爱。放开心中思虑，共创美好，不必恐惧。 心少唱啊！呢只歌好少唱嘅，因为阿 Sam 嘅歌好多啦，刘恒嘅歌更多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少唱呢只，甚至播呢只歌啦。我有播过，不过真系少。咁其实好多歌咧，如果少提、少播、少唱咧，你估会点咧？ 会失传咯， 真系会嘅，唔系讲笑嘅，即系唔使一定话要嗰啲。电视纪录片影出嚟嗰啲动物咧会绝种啊，其实最容易绝种嘅原来咧唔系嗰啲动物，系啲歌，因为你歌太多种、太多种类、太多 即係多到當然以萬計、以十萬計。有尤其我哋香港咧，我哋香港咧係一個音樂嘅大寶藏嚟嘅，因為我哋經歷嗰個年代以前就係、是、即係。英文歌啦，即系同因为殖民地啊，咁一路我哋都学英文、听英文，都系一个国际城市，咁所以英文歌就必然嘅。咁就自从有我哋啲广东歌之后咧，无数咁多啦，净系许冠杰可能都要唱即系一百几十只，你都 唱一个月嘅二千零歌啦，应该 可以啊，真系得噶，起码一个月。咁所以咧，即系我今日咧都想话啊，唱一啲我哋平时二千零歌啦，都唔系，都好耐，可能从来未唱过嘅歌都未定，都可以唱嘅。 系 咁我相信即系已经听咗我哋呢个节目咁耐嘅朋友咧，都会好似自己人咁，即系唔会介意话，你好似唱错咗一两个字啊，或者嗰句唔系咁唱嘅，好似都唔出奇噶。因为喺我哋嘅脑袋里边咧，有以万计嘅歌咧，要即刻唱咧，同埋 live 唱咧。唔記得嘅，同埋咧，即系嗱，我講個實情俾你聽，個秘密咧就係我哋睇嗰啲咧，啊 Vince 嗰啲可能會好啲，你個電腦裏邊，我睇嗰啲全部冇譜嘅，冇譜係咩意思咧？即係話，譬如俾一紮字你，咁你點知道邊個字係擺喺邊度嘅咧？即係點樣邊個係拖兩個音，邊個係一個音，邊個係半個音，即係個拍子冇嘅，咁你唔知點擺喎，咁所以咧，即係要靠咧即場。变化啦，咦？呢、這个字应该咁嘅音，应该可能系咁摆，可能啊嘛，咁一可能咧就唔会一样噶啦。咁希望大家都唔介意啦，因为我哋都好熟啦，咁多年，因为呢啲歌唔唱咧嘥晒。嗱，有只歌咧就系我以前有旧同事，我都好挂住佢，佢叫做汤正川，以前一位好出色、好出名嘅 DJ。亦都系我哋嘅旧同事，佢曾经亦都管过唱片、唱歌、电视剧嘅插曲，叫做《心中怀着你的爱》。系咪好耐冇听过咧？甚至喺呢个节目未听过咧？会噶，最重要就系歌名一样，《心中怀着你的爱》。 满眼热泪，怨愤难言，世事常意外。今天道路多障碍，苦痛还要忍耐。抱怨命运变化无常，快乐难永。在多少患难苦困时，手足辅助见真爱。功运哪里在？苦痛悲哀，人生若似舞台。只想这一幕可以改，哪怕命运变化无常，努力除障碍，手足明白一线连，心中怀念你的爱。 心中怀着你的爱，手中明默一线连，心中怀着你的爱。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嘅确诊突破26,000宗，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话，预料呢一波疫情将持续两个月，直至天气回暖。而家唔系恐慌嘅时候，佢认为当务之急要俾所有符合条件嘅市民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市民外出应该佩戴双层口罩，遵守社交距离措施。袁国勇认为，如果屋企的幼儿、长者或者慢性病患者仍然未接种疫苗，家庭成员可以隔日进行抗原检测，一旦有人感染可以尽早隔离。他说如果没有足够抗原检测，可以考虑在屋企佩戴双层口罩和尽量保持社交距离。他亦提醒，近距离接触例如亲吻和说话可以感染幼儿，病毒能够在幼儿中迅速生长，而小部分幼儿的免疫系统会发生剧烈反应，引起的炎症可能非常严重，以致大脑迅速肿胀甚至致命。卫生署3月1日开始在辖下19间母婴健康院为接受产前服务的孕妇提供科兴疫苗接种服务，如果孕妇选择接种会安排即场打针。署方辖下11间长者健康中心亦都在3月继续为65岁或以上人士即场接种科兴疫苗。数据显示，相比非怀孕人士，怀孕妇女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有较高机会出现严重并发症，出现早产的风险多两倍，而遗产期的死亡率亦都增加大约50%。研究发现，接种新冠疫苗可以降低孕妇住院和死亡风险。怀孕妇女接种疫苗之后产生的抗体可以透过脐带传送给胎儿，喂哺母乳的时候亦都可以为婴儿提供保护。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批准怀孕妇女和哺乳期妇女接种科兴和伏必泰疫苗，本地专家亦都多次建议怀孕妇女和哺乳期妇女尽快打针。特区政府和内地当局正推动利用铁路运送物资。运输及房屋局上周联同业界、港铁公司和相关政府部门，就使用港铁罗湖编组站作为临时铁路货场的操作进行测试，过程顺利，正推动在今个星期内安排试运，以确保运作畅顺。特区政府感谢中央、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内地当局推动和落实各项有利保障供港物资稳定的措施，积极优化跨境运送物资的运作。欧美多国表示将会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或人道主义援助，并宣布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包括将俄罗斯部分银行排除在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之外。英国外长卓惠斯说，将会在和七国集团会议上推动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特别是切断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他又警告俄罗斯领导人，他们可能会因为战争罪行被起诉。另外，瑞典继英国和德国之后，也都计划禁止俄罗斯飞机使用他们领空。而有欧盟官员说，欧盟外长稍后将讨论是否在欧盟范围内实施对俄罗斯航班的禁令。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Gone to husbands,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Gone for soldiers,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几时先学到唔好再战争呢？这歌咧就系一只反战歌嚟嘅。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其中一句歌词就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啲丈夫去晒边咧？你估边时？ 去咗打仗， 系咯，系 to gun for soldiers everyone。不过喺香港嚟讲咧，以前咧可能正常嘅日子咧，唔系疫情嘅日子咧，啲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啊？即系应酬啊嘛，要系咪好夜都唔翻嚟，唔翻嚟屋企食饭。不过而家可能有少少改变或者大改变，日日都翻嚟屋企食饭啦，应该吓应该系咁啊，唔系边度有饭食啫？喺屋企最温暖嘅地方，多啲翻嚟啦。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啦，9:41嘅时间，我哋继续今日嘅抒情抒怀靓歌。头先我讲过咧，我系希望唱一啲咧，即系好少唱，甚至从来冇唱过嘅歌，但系大家一定有印象嘅。头先我唱过嗰啲咩，心中怀着你的爱啊，印象中好似系一出叫做《富贵荣华》，郑少秋做嘅嘅插嘅电视剧插曲嚟。咁我又唱咗五台嘅主题曲《一起走过黄昏》啦，又我而家想唱一只咧，又系电视剧噶噃，一讲出嚟大家都识嘅。不过咧，我好似从来未唱过呢只歌，你都应该未唱过《天虹》，即系阿姐嗰只汪明荃嘅，当然系阿辉哥同埋黄沾合作嘅歌嚟嘅，当年阿姐嘅主题曲。咁我哋用另外一种风格去演绎呢一度好漂亮万紫千红嘅彩虹。万紫千红，人世万千痴痴情浓， 痴痴情浓， 耀眼金黄，尘俗时刻苦苦最终， 苦苦最终， 那千雨难，原来是尘世种种抑郁，大千色上幻化彩虹，浮现那天空中。见到天虹，云际现出光彩匆匆， 彩匆匆， 令我忽然明白人生的匆匆， 生的匆匆， 瞬息光华盈满万般千般艳丽，大千色上艳似天虹，还是会消失影踪。轻风吹过就见天虹，影中被风送。千色上艳似天虹，还是会消失影踪。 景风吹过，就见天空影中被封锁。 还记得呢个剧集嘛？我就冇乜点睇过，不过只歌我当然都一听我谂听两三次我就识唱噶啦呢啲歌，因为辉哥作歌咧就好容易入耳轨，好容易记得嘅。咁啊啲歌词梗系精彩啦，黄沾嘅歌词形容即系天虹同埋人生嘅关系感觉。一阵间谂下啲天虹歌唱先。天虹之后会有啲咩幻象出现呢？ 你唱天虹咁我就想飞咯。 点解？我想飞去天虹嘅另外一个即係 over th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唔係呀。唔係嘅，我就唱 fly me to the moon。 哦 ,ok。雨后嘅天虹已经渐入晚景，天空升起一火，哇！又圆又大嘅初月，你就好似嫦娥一样啦，系咪？好嘅 ，Fly you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天气个天象一样，千变万化，即系正等于你头先弹嘅嗱呢一种节奏咧，随心所欲嘅。因为呢只歌咧就有无数咁多版本，系无数咁多，我数唔到。 原装正版第一次在电影出现，你估是什么版本？ 我应该是弦乐的版本，是不是 呢？你多数都你以为是很 grand， 当然这个歌去拿奥斯卡的时候就是弦乐的，在大的 orchestra，管弦乐团演奏啊，诸如此类啦。咁后来就 Andy Williams， 哇，喺即系演绎嘅卖到好多嘅唱片啦。咁啊要好 grand 嘅，但系原装正版咧就喺柯德里夏平咧，女主角咧就揸住个木吉他，好渣嗰啲木吉他，即系好似我而家呢个咁。咁啊坐喺个后楼梯嗰度，咁啊好清咁样就 Fly me to the moon 嗰只，少少唔系大歌星款添，仲要咁先真实啊嘛，冇理由唱歌咁叻噶嘛， 即系冇咁多嘅节奏， 乜都冇啊，直情乜都冇。咁其实即系我头先讲就系话，即系好似即系月球个月亮出现一样，天虹出现一样，好似天象嘅变化，其实好嘅歌系点样变都得嘅，尤其是呢只歌添啦，咁啊变到咧就真系。乜嘢款都有，所以一隻好歌咧就难得，正等于天上又出现一条彩虹就好啦。不过咧，我觉得彩虹咧，如果要永远见到或者感受到咧，最好就喺心中。我成日都幻想自己，尤其是有啲疫情啊咩嘅时候，如果你个心里边咧经常有一条彩虹喺度。是七彩的，多姿多彩的，自己拥有的，自己喜欢它几时浓一点颜色，几时淡一点都没问题。这条彩虹叫做心里的天虹。 上山坡等夕阳，在雨中游荡，遇见你，彼此心意一样，在雨中含笑望，在我心里似觉一片璀璨光亮。天红浮现心中，彩色缤纷扰心上。天红原是你，不再痴痴等夕阳。心中的热望。 当年的一首心里的天虹。看看个钟已经是九点五十几分，咦，就来九点踏十一了。 好，这首歌就送给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可能是隔离中或者病患中的朋友。 是好， 是啊， I believe I can fly， 我们相信我们会冲出这个困境的。 一定。I believe I can fly。 I used t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go on. Life's nothing but an awful song. But now I know.I'm leaning on to everlasting arms.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do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Was on the ridge and breaking down. Sometimes silence can seem so loud. There are miracles in life I must achieve. But first I know it's dust inside of me. Oh, if I can see thisThank you.

shall overcome someday. We shall live in peace. We shall live in peace. We shall live in peace someday. Shall overcome someday. The truth will make us free. The truth will make us free. The truth will make us free someday.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我哋一定可以排除万难，我哋一定可以迎刃而解。We shall overcome 呢一首歌，今天唱特别有感受，所以亦都令我即刻咧攞起个吉他，会唱一啲抒怀嘅歌曲。有一只歌我好中意嘅，以前 Peter Paul and Mary 唱嘅，我好细个就学。就是讲个爹哋咧，就同个仔咁诶，本来冇事嘅，点知突然间行雷，即系出边咧有雷暴啊！咁个仔听到雷声咧就好惊，咁爹哋就会安慰佢。喺日落嘅时间，天黑啦，小朋友怕黑兼行雷，唔紧要，有爹哋喺度，一定会安然度过。 Tell me why you're crying, my son. I know you're frightened like everyone. Is this the thunder in the distance you feel? Will it help if I stay very near? I am here.Son, all will be well when the day is done.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my son, all will be well when the day is done. Day is done. When the day is done. Day is done. When the day is done. Day is done. When the day is done. Day is done.I'm sighing, my son. Shall inherit what mankind has done. In the world filled with sorrow and woe. If you ask me why this is so, I really don't know.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my son, all will be well.Is there a secret you can't tell everyone? Do you know more than men that are wise? Can you see what we all must disguise? Through your loving eyes.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my son, all will be well when the day is done. And if you take my hand, my son, all will be well when the day is done. 山嘅时候，天黑唔惊，有爹哋喺度。屋企嘅小朋友点啊？你嗰啲小朋友咧？你甚至可能你个孙仔瞓咗未啊？唔使惊，因为有我哋喺度，一只抒怀嘅怀旧民歌。Day is done。现场直播紧啊嘛，所以睇一个钟先，10:14啦。我哋乜嘢歌都有嘅，有怀旧嘅英文民歌，当然有新好多嘅中文歌。 呢首系草蜢嘅朋友。 哦，我哋嘅三个好朋友，同你唱出朋友。 你如果感到太苦闷，就让大家分一半，来吧说吧笑吧发泄不满。我曾经都有这经验，现实若不可改变，宁愿笑笑洒洒过每天，一起一起手挽手，平复路上面上旧伤痕。天生的一对，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一起一起手挽手，无论日日夜夜在背后，温馨的感觉随时让你拥有。谁没哭过？只需想起我和你一手将风雨抹走，谁没想过？只需想起我陪你高高低低到处走。说吧笑吧发誓不满，我曾经都有这经验，现实若不可改变，宁愿笑笑洒洒过每天，一起一起手挽手，平复路上面上旧伤口。天生的一对，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一起一起手挽手，日日夜夜在背后，温馨的感觉随时让你拥有。你有我这个朋友，愿意永远也替你分忧。忧郁的气候和你一手将风雨抹走，我有你这个朋友，就似有了最暖那双手。开心的气候陪你高走，一起一起手挽手，平复路上面上旧伤口。天生的一对，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一起一起手挽手，无论日日夜夜在背后，温馨的感觉，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谁？只需想起我陪你高高低低到处走，谁没想过？开心的气候陪你高高低低到处走。 歌叫做朋友， 朋友 啊，叫做朋友嘅歌真系好多只 嘅。 系啊，你讲啊，嗱，你谂到几多只？ 谭校长啦， 系啦， 然之后仲有首周华健嘅啦， 系啦系啦，周华健嗰只啦，仲有咧？ 仲有？ 梗系有啦， 仲有？ 温拿有只歌， 系 叫做朋友，系边只歌咧？就系、是、Today 改嘅， 系啊， 系啊，系、哦、啊，又叫朋友。 咁如果连埋你呢只咧，就四首起码。咁、如果英文 friends 啊，会有好多嘅， 好多啦。 咁净系叫朋友都咁多只，咁其实应该系嘅，朋友满天下嘛。有朋友就最重要，最出外靠朋友啊嘛。咁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我哋都系靠紧你。如果你唔听咧，我哋真系闷到冇朋友。 唔系咁，佢哋都靠紧我哋，帮佢抒发一下啲 系咯 啲负面情绪。 如果我哋唔唱咧，就系大家都负面到冇朋友。 系 唔好唔好唔好，大家都系朋友， 互相依靠。 跟住呢只歌咧，都系喺好亲密嘅朋友，真系真正真心朋友而唱。只歌咧就系叫做我忠于你，即系我忠心于你。英文叫做 devoted to you。当然咧，我哋以前听好多都系民歌版本，但如果有好多嗰啲外国嗰啲巨星咧，佢哋会将一啲好旧、好简单嘅民歌咧，变成咗抒情嘅爵士又有，抒情嘅钢琴流行曲、抒情歌都有。Whatever， 点变都得嘅，最紧要只歌有感觉，用心唱俾你听嘅。Darling, you can count on me till the sun dries up the sea. Until then, I'll always be devoted to you. I'll be yours through endless time.I'll adore your chimes sublime. Guess by now you know that I'm devoted to you. I'll never hurt you. I'll never lie. I'll never be untrueI'll never give you reason to cry. I'd be unhappy if you were blue. Through the years, my love will grow like a river. It will flow. It can die because I'm so devoted. Devoted to you. to you. Hmm.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 very,然后咧调翻转方向咧，变成咗一首好似好抒情嘅和音流行曲一样，原来好听嘅，可以咁样嗬。我自己都好 enjoy， 唔错唔错。所以咧，我哋都可以喺二千靓歌先就可以咁做。坦白讲，就如果你有一啲特定嘅，譬如电视节目咁啦，即系我自己经历好多呢啲啦，差唔多你一定要唱翻嗰只歌，或者唱嗰几只歌，或者用嗰种形式唱翻先至得嘅。喂，这歌不是这样的、哦、但是我们在这里就可以随着我们的音乐心情随意发挥都有可能。你跟着随意发挥怎样、啊、 这一首歌呢、嗯、是其实是应该2003年的时候写的，就是应该是 SARS 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尤其是我们疫情的、那个就是、确诊数字好像多了很多，好像令大家去一个比较差的情绪度，咁我希望咧，即系我哋用音乐都可以远方地俾你一个拥抱。呢首歌叫做《拥抱你》， 边个作？ 呢个系金培达嘅作品嚟嘅。 谁叫风霜随意扰攘，晴朗天失去艳阳，如你心伤，其实我与你一样，犹如亲身每日也步入战场，在场陪同笑着恨不怕难，担当我的困难，仍勇气尽扩张，无论活着在什么的非常时期，他天天都跟你于一起，我确信以爱心推开每道墙，找到转机，现在或是生于冰河时期，冰雪后分分钟出新机，我愿意温暖你，从不需等某时机，拥抱着你。心中那烈风，和你相拥，来日处处要珍重，尤其一双眼眸太易被染红，要记得仰望着晴空，还要珍惜每一个人，当此世的旅行倦在什么的非常时期，他天天都跟你于一起，我确信以爱心推开每道墙，找到转机，现在或是生于冰河时期，冰雪后分分钟出新机，我愿意温暖你，从不需等某时机，拥抱着你，在什么的非常时期，他天天都跟你于一起，我要与你放出心中每道艳阳，找到转机，现在或 是生于冰河时期，冰雪后分分钟出新机。我愿意温暖你，从不区分那年纪，拥抱着你。 我名叫做拥抱， 拥抱你， 一个窝心的拥抱，一个真诚的拥抱，永远都是很多正能量在这 里。耶， 第一个钟已经是接近十点半了，眨下眼我们过了一半的时间，由现在到凌晨十二点，我和泳师 Vince 都会留守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为你现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的确诊突破26,000宗，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话，预料呢一波疫情将持续两个月，直至天气回暖。而家唔系恐慌嘅时候，佢认为当务之急要俾所有符合条件嘅市民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市民外出应该佩戴双层口罩，遵守社交距离措施。袁国勇认为，如果屋企的幼儿、长者或者慢性病患者仍然未接种疫苗，家庭成员可以隔日进行抗原检测，一旦有人感染可以尽早隔离。他说如果没有足够抗原检测，可以考虑在屋企佩戴双层口罩和尽量保持社交距离。他亦都提醒，近距离接触例如亲吻和讲嘢可以感染幼儿，病毒能够在幼儿中迅速生长，而小部分幼儿的免疫系统会发生剧烈反应，引起的炎症可能非常严重，以致大脑迅速肿胀甚至致命。政府计划容许快速测试阳性人士在网上系统直接登记阳性结果，不用再经过核酸检测确认。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平台很快会推出，当局不排除会抽查，如果提供不实资料可能会被检控。欧家荣又提到，现在市面有很多快速测试包出售，建议市民要向信誉良好的零售商购买，当局在网上亦都有展示合乎标准的产品。另外，欧家荣说，由于社区疫情严峻，早前核酸检测出现樽颈，当局现在暂时没有在安心出行程式通知市民去过的食肆曾经出现确诊者和要做检测。医管局说，由于最近天气较冻和新冠病人死亡个案增加，殓房使用率较高。卫生署就说，公众殓房空间已经增加，但使用率亦都达到90%以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医管局殓房有超过3,000格空间可以存放遗体，使用接近饱和，已经同卫生署同食环署商讨，期望可以尽快移送遗体。他们亦都已经同过身病人家属同殡仪业界沟通，希望尽快处理问题。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署方3间公众殓房有大约500个固定空间，而家已经增加至1,350个，但近一星期接收遗体数目上升，现时使用率已经达到90%以上，正是同相关部门商讨措施。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踏入第4日，首都基辅市中心以西传出爆炸声，民众在地下停车场、地铁站或者防空洞避难。基辅市长重申，首都没有俄罗斯军队，军队继续自我守卫。报道说，基辅市郊受到俄军导弹袭击，在社交平台流传当地一座住宅受袭后冒出浓烟。俄军攻入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有输气管道和住宅区遭袭，但市长说并未失守。在基辅以南40公里的瓦西里基夫，有石油设施遇袭起火。乌克兰副国防部长说，俄军至今损失4,300个士兵、146部坦克，

无数的保重，是心上有情人，求爱是一吻，两心相印，情人在问谁能掠去这仅有余韵，不必要更不可以吹熄心胸里的真，无语的慰问是心上有情人，微笑是吸引，留待永恒。 本来是周璇的一首同名《永远的微笑》，不过现在有一个粤语的版本，都是继续笑，永远永远的微笑。是啊，刚才我说是说真的，有时如果你的歌觉得唱起上来很 sad， 令到自己心情都很 down， 很抑郁的时候，你记住微笑地唱歌，想嘢嘅时候是微笑地想嘢，咁嘅事情会轻松好多。 呢首咧系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谁谁老意说故事与孩童开 碎，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新趣，人群里为人群孤立，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聚散于聚都居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尘世内谁无畏惧？谁无心碎？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淀精髓。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瞬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风飞或壮举，决定我胜败不失心空里，然后磨难洁净，将化做翡翠。 名叫做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啊， 哦，郑秀文的嘛， 是啊是啊， 唔该晒 Fins。咁啊，讲起长大的人生咧，你对只歌有共鸣啦，系咪啊？ 嗯。 咁其实如果再资深啲嘅乐迷听众，可能咧就会对阿卢国沾嘅跟住呢只歌嘅歌词咧有啲共鸣嘅。好耐之前噶啦，几十年前佢已经写咗噶啦。咁但系卢占叔佢嘅歌词真系好点讲咧，真系好似一杯黑咖啡咁嘅，越饮就好似好苦涩，但系味道好浓，但系好似越听越饮咧，你就会越上瘾。当年佢写俾张德兰嘅一只歌叫做《人生于世》，即系。国语歌叫做《你浓我浓》的粤语版本，当然在几十年后唱，你的心情会不会跟以前一样呢？人生于世，有若寄尘，人人寻找那梦里人，得到接近，去爱去恨，有谁会保证心是双人？阳光普照，照耀世人，茫茫人海，你扮那人？只要有你，个个搏命，世人的纷争只欠公允。日日在斗，引诱你是情与欲，个个去争，引诱你是名与利。人生于世，有若寄尘，韶华如飞，岁月老人，奔老以后，你会问我何故手脚都点阵。日在斗，引诱你是情与欲，个个去争，引诱你是名与利。人生于世，有若寄尘，韶华如飞，岁月老人，衰老以后，你会问我何故手脚都点阵。人生一世，有若寄尘，韶华如飞，岁月老人， 衰老以后，你会问我何故手脚都掂震。 张德兰嘅歌叫做《人生如逝》。 咁我呢一段时间咧，疫情咧，咁我好多时间留喺屋企咧，咁我就好似咧又会诶规划下自己嘅人生啊，即系多咗时间去谂下，之后疫情好翻之后，应该点咧？做啲咩咧？最想做啲咩咧？然后又发觉，我其实失去咗啲乜嘢又唔系咁重要咧，因为喺疫情嘅时候咧，都几多嘢失去咗噶嘛。其实咁我发觉，原来我冇呢样嘢又得噶咁样。 有时焉知非福添嘅。 系啦，咁可能就会戒咗一啲唔好嘅 坏习惯 依靠啦，即系然之后咧又去搵翻其实原来乜嘢最重要？可能系陪屋企人嘅时间又多咗啦，关心多咗，即系可能咧呢段时间咧。打电话俾妈咪嘅时间咧，系多过上年嘅总和咁样。因为你系啊，因为你每一日咧，你都会因为我放咗数字，又会你都会提佢出街买餸要小心啲啊。嗱，总之你九秒九，你要即刻翻嚟屋企，你唔好喺下边食饭，即系你总之全部要屋企煮咗好多嘢咧，就做女嘅时候变翻好似管翻住妈咪啊，因为好担心佢，即系嗰个有少少唔同咗咁样咯。 真系好啊 ，This is love。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哋会唔会系趁呢段时间可以去谂翻一啲做一啲你好想做嘅事，到十年之后你去谂翻嘅时候，你唔会后悔你曾经冇做过啲乜嘢嘢，亦都冇咩遗憾。 十年后我哋会谂翻起当年喺2022年，我哋全香港人一齐携手渡过呢个难关。 给十年后的我。 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那时候你所相信的事，没有被动摇吧？对象和缘分已出现，成就又还算不赖吗？旅途上你增添了经历，又有让灵歌消失吗？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当初坚持还在吗？刀锋不会磨钝了吧？老练吗？你情愿变得聪明而不冲动吗？成步步停下三思，会累吗？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那时候你所相信的事，没有被动摇吧？对象和缘分已出现，成就又还算不赖吗？旅途上你增添了经历，又有让灵觉消失吗？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当初坚持还在吗？刀锋不会磨钝了吧？老练吗？你情愿变得聪明而不冲动吗？但变成步步停下三思，会累吗？快乐

是变化无常，谁能预料？望再次寻回我心所爱，可惜那秋天已变去了。 电影还记得吗？秋天的童话，船头车啊嘛， 同埋茶煲， 茶煲啊嘛。钟楚红有冇花名噶？冇噶，女主角。 茶煲系咪就系佢啊？ 好似系啊。 系啊，船头车就系啊。 船头车周润发啊嘛，系啦。一出即系我哋香港嘅经典电影嚟嘅，其实都相当之 romantic 嘅一出电影。讲起以前睇嗰啲旧好旧好旧嘅戏啦，我想而家我呢只歌咧好特别。首先感谢阿林振强写俾我嘅，咁作曲嘅咧亦都我一样怀念，非常怀念。两位一个填词一个作曲嘅咧都离我哋而去好耐啦。作曲嘅咧就系 Joey Villanueva， 即系你有冇听过 Joey V 啊？呢个名啊，佢吉他手嚟嘅。一个音乐人亦都识作曲、编曲，因为当年我喺EMI 唱片公司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帮呢间唱片公司做咗好多音乐，亦都多谢当年嘅监制嘅朱瑞平。呢只叫做五点半公寓场啊，你知我有问过你噶，叫知唔知咩叫五点半公寓场啊？ 平啲噶嘛， 平好多嘅，同埋全部嗰啲戏咧都系嗰啲二轮、三轮戏啊，咩意思？即系唔系首轮。做過好多次嘅，即系而家冇嘅咧，一定絕跡嘅，因為你扭開個電視機咧，即系 streaming 幾萬出戲俾你揀，幾舊嘅戲都有嘅，無論西片啊、中文片，但系咧以前咧就真係有五點半啲人放工啊嘛，所以叫做五點半公寓場。喺而家咧，即係懷下舊都幾得意。你頭先唱咗一隻懷舊嘅，我呢度再懷舊啲嘅，懷舊到點咧？其实都未必是我那种怀旧，再有啲再比我更资深的影迷、乐迷怀旧就啱啦。因为佢哋去睇戏咧，系睇陈宝珠啊、江雪啊嗰啲，我哋就喺电视嗰度睇啦。呢啲粤语长片真系好好睇，歌名叫做《五点半公寓场》，唔使买飞入场啊，你掹住我三尾就得噶啦。回想起他跟我。下课赶看五点半，陈宝珠江树代替功课与书本，戏院中黑暗中，剧情虽使我不满，与他亲近我喜欢。回想起当天那旧戏院似是一般。而影片虽可笑，但那天我懒得管，记忆中黑暗中，二人之间终相碰，不知不觉中已剧终。回想当天，全院得我一个，完场也不想离座，全不顾人多，我系做忘掉我在何，如在爱河，期望爱河还未满足。陈宝珠今隐退，没再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歌，却间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从前天真的他与我。 想起当天那旧戏院似是一般，而影片虽可笑，但那天我懒得管。记忆中黑暗中，二人之间总相碰，不知不觉中已剧终。回想当天，全院得我一个，完场也不想离座，全不顾人多，爱早忘掉我在何与在爱何，期望爱何还未满足，曾抱住今隐退，没再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歌，脚间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从前天真的他与我。 特别送给一些当年呢，你们两公婆拍拖的时候真的去看陈宝珠江雪，你呢就是飞机头，一个飞仔，飞个飞哥哥。而家回想下当天你在戏院里面二人指尖相碰的时候，不知不觉已剧终。真的劇中兩個字的，以前那些啦，那些戲啦， 有見過，有些月黑白那些有見過。 是啊，真的正如劇中這樣打出來的，即是 The End。 五點半公寓場就看完了，跟住有什麼電影可以看呢？ 這個啊，這個關於少女心事的電影啦。 哇，好啊， 這個是叫做偶遇。 哇，一看啲少女心事啊，那些這麼浪漫的電影有很多美麗的景象，我即刻起曬痰添。你知唔知咩叫起痰啊？ 你真係起痰啊？ 係啊，起曬。大家我諗唔會介意嘅，因為我哋都 casual 啊，間中把聲音會係咁嘅。畢竟已經三個鐘啦，睇下你出戲先。 風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默然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彩云散聚，那日才好，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天空里云偶遇。 已是没法追，看着你来来去去，讽刺彩云散碎，那日才好，那日才去。 这歌就叫做《偶遇》啦，林志美唱的嘛，亦都系得到咧当年香港第一届嘅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嘅最佳电影主题曲嘅。第一届就呢只歌啱啱就出现。咁讲翻出电影先啦，咁出电影咧就叫做你头先讲咗啦，叫做《少女 日记》。 日记啊，唔系心事。是日记。咁呢出电影呢就係、是、我哋杨凡呢。杨凡呢以前我哋嗰个年代一位好出名嘅摄影师。即係所有啲大明星呢佢都影过咁滞。好出名。咁后来呢佢因为啲相好靓呀，咁我諗佢脑海里面有好多靓景嘅。好多靓嘅画面嘅。於是乎就变咗电影导演。呢一出电影呢就係佢第一出。后来他拍了很多出的玫瑰故事啊什么的 很多的。咁但是呢就再在之前呢又是如出一次的，有一个外国的唯美的摄影师呢叫做 David Hamilton。咁他呢就又是好像杨凡这样的，他就做电影导演。於是乎他拍出来的电影呢都是咁啱又是讲少女的。咁呢嗰出就喺我哋嗰个少年时代呢係成为咗经典嘅。因为出电影呢有好靓嗰啲画面，即係差唔多每一个镜头呢都好似沙龙摄影咁样嘅。就叫做少女情怀总是诗。哇，那个名字真係觉得好啦。相信呢个名字呢就令到个票房呢就增加唔少。所以有隻电影嘅主题歌曲就係、是作曲大师 Francis Lai 的作品，作咗之后咧就净系音乐嘅啫，冇人唱噶噃。不如你弹一段嚟听下，你叫做 Billetus， 少女情怀总是诗。深刻啊，谁能无心事，尤其是在你爱恋时，甜甜蜜蜜永远过去，甜甜蜜蜜永远相依，若你可诉尽心中事，唯愿我可借心之事，能为我尽没心中泪，

同我哋香港嘅成龙咧唱咗一只歌，叫做《午夜吻别前》，还记得吗？如果你唔记得个歌名，唔记得个旋律，但你一定记得第一句嘅歌词，好得意嘅。小雨点投进高烧的爱焰， 小雨点涌入伤心的片段， 小雨点流向腮边沾满泪的发端， 滴在哭泣的午夜吻别前， 小雨点笼罩阴阴的背面， 小雨点继续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有令心中的冷漠在蔓延， 阳光失去了还会再出现， 相见在那天， 明天飘细雨来吻你的面，你是我的依恋，小雨点又似纷纷似水乱， 小雨点就像低一般困倦， 小雨点为了依恋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渗出甜。小雨点投进高烧的爱焰， 小雨点荡入伤心的片段， 小雨点流向腮边沾满泪的发端， 有令哭泣的午夜吻别前， 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小雨点继续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有令心中的冷漠在蔓延， 阳光失去了还会再出现， 不知相见在 细雨来吻你的面，你是我思念，小雨点又似纷纷似水乱， 小雨点就像低一般困倦， 小雨点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渗着甜。啊，又唱咗一只从来未唱过嘅歌，差啲忘记咗嘅歌，好开心今日可以捞翻好多沧海遗珠啊！当年咧就系、成龙同埋何侠奈保子唱佢嘅作品《午夜吻别前》，小雨点，唔该晒，系边时？你听到前奏我就认得啦，好有意思嘅一只歌，叫做《时间》。都到那儿了，是啊，毕竟已经是11:09了，时间很快的， 珍惜，珍惜。 满天老树长新芽，愿你枯木又开花，满身穿了好多花，抢尽了满头白发。骄傲肉嘟嘟的小嘴巴，一先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大去是哭了笑了，时间都去了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 去咗边咧？其实嗬，其实时间点解要不停咁走嘅咧？嗬，真系唔知道去边嘅。不过无论如何，大家都追唔到噶，唔使追嘅，根本时间系定格咁样，一格一格咁样慢慢向前啊！我哋就一齐啦，横掂都系，亦都唔可以快，亦都唔需要慢。时间就接近十二点。但是我哋依然都有啲依依不舍嘅感觉，三个小时啦。 Well, I know it's kind of late. Hope I didn't wake you. But while I gotta say, can't wait. I know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Yet I know it's kind of strange, but every time I'm near you, just run out of things to say. I know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随着拍子起舞，不 忆放低，长夜想当天一切再复提，想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宵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在身边，然后独自随着拍子起舞，不管夜已深，但求令我过倦入眠。 跟住呢只歌咧，系真系衷心希望送俾每一位。喺呢个期间，呢只好简单嘅歌，三个 G 送俾你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希望大家有一个安稳、舒畅。几个晚上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That's all my heart can say.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No matter where I wander, as long as we're apart,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and keep me still in your heart.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That's all my heart can say.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And guide you.No matter where I wander, as long as we're apart,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and keep me still in your heart.And keep me still in your heart.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希望大家 身体健康。祝福你，祝大家好运。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好找着你，梦醒身边好找着，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你 Good night。